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有一集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欧今日啊，当然要同大家咧讲下咧近排奥运热潮啦。除咗奥运咧，一定要讲啦，嚟紧都会有全运会啦。咁大家都可以多关心嘅，因为咧全运会喺湾区嘅城市入边去举行啊吓。往后时间咧，再同大家跟进更多。咁啊，依家咧奥运热闹啦。咁当然啦，我哋有咧。剑神剑后好厉害啊吓，咁啊睇翻咧呢个礼拜，其实唔少商场咧都有直播咧奥运啊嘅重点赛事嘅，咁啊港队啦第一日啊就凭咧呢个江文蔚啦夺得金牌啦，呢场咧打出香港精神嘅呢一个吓逆转胜啦，将奥运热潮咧就哇火热热咁样啊去提升啦，咁啊睇翻咧即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啦黄家和先生亦都表示啊，近日咧业界生意咧上升。升咗 20%， 估计咧奥运期间咧真系啊有望咧带动个经济个产业链，咁啊太好啦，咁啊希望啊奖牌越嚟越多啊，效益啊留港消费嘅效益亦都越嚟越炽热啦，咁我自己都觉得系嘅，老实讲句，即系四年一届嘅奥运咧，每次咧都会燃起咗咧市民啊心入边嗰团火啊，好似系胀爆咁样。又爆啦，系咪？无论系消费嘅热度啦，以至系餐饮零售界，头先有讲过话消费额都有上升。讲真嘅，运动产业链咧都会上升。你啊见到啲运动员啊咁努力去打剑啊、游水啊，喂，泳衣泳裤都卖多一条半条啦，运动鞋、跑鞋都卖多一对两对啦，智能手表都卖多一只两只啦。呢个系紧局嚟嘅，咁希望大家继续投入喺运动嘅。热闹之中啊吓，咁啊继续支持国家队，同埋咧支持香港代表队啊，加油，俾心机。 滔滔不绝，新兴趣可讲半天，满足半天，伤心的不要说，再说就像疫症会感染。别要讲心事，分享喷漆的照片，最新配件，多中正的钢铁。踏实的速度，这就是诺言。随身了乱，不要太过多事，围在荧幕前逐个激战。不要明沉沦，也要知分寸。谁半了家，不会上到封面。浓重歧视，团聚在某个火锅店。吃够了就会转场了，随便转。今天不要再烦我，拜托拜托，但求有些音乐，直落直落，难道会过得不快乐？朋友凭什么猜测，讲出我感觉，真的不要再明我，拜托拜托，喝完这杯酒，可不可可能就会过得很快乐？无人期望他反省做过的、做错的，所以拜托。哭不出吧，可见我都不眼前，我可以演崩溃的境界线，让记忆锁在接近10年前。谁失过恋，不是太有分别，颓化能动容，亦算喜宴。不要问明年有哪些打算，谁死过心，不怕再死一点。如梦如幻，如踏入转角珠宝店，这转街造价我忘了，随便算。今天不要再烦我，拜托拜托，但求有些音乐，直落直落，难道会过得不快乐？朋友凭什么猜测，讲 出我感觉，甚至不要再明我，拜托拜托，喝完这杯酒可不可，可能就会过得很快乐。无人期望他反省做过的做错的，所以拜托我笑我要嗌，我要混乱，我年后再拼搏，为何要恐慌，我要跳我要唱我要复活，复活后没幻觉，开心高兴喝酒不准啰嗦，就这么各取所需娱乐，吃人间烟火，然后我差不多可醒觉，差不多可操作脑袋，将旧事遗忘，今天不要再烦我，总之不要再烦我，拜托拜托，但求有些音乐，寂寞寂寞难道会过得不快乐，朋友凭什么焦急省近我口角，今日不要再明我，拜托拜托，喝完这打酒可不可，非常绝对过得很快乐，无人期望他关心，没意思共面子，所以拜托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可以带来这个资讯啦。61岁的魏夏年呢就六度征澳啦，咁啊真係同孙颖莎交手啦，咁样咁真係啊，呢个可以做得佢个孙啊，讲緊孙颖莎。咁当然啦，世界排名第一喺乒乓波球场上面嘅国家队选手呢，孙颖莎莎莎呢亦都呢超多粉丝嘅，内地嘅网民呢直情可以啊赞赏啊孙颖莎嘅粉丝呢，当内地呢係有13-14亿人呢，佢嘅 fans 呢係高达呢7亿以上㗎，咁啊我自己咧都好喜欢啊，睇到咧阿莎莎嘅球技啦，咁啊真系啊，灵巧，亦都咧即系成为呢个冰坛嘅世一啊！奥运咁多个项目，点解无端端喺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都抽咗莎莎出嚟讲咧？其实都想同大家讲啦，内地啊，特别喺湾区入边嘅商场咧，几多一啲乒乓球训练馆嘅。你喺一个大型嘅商场入边咧，除咗有照顾小朋友 play house 啦，咁亦都有阵时有啲室内嘅叫做高卡车场啦。因为内地啲商场真系好大噶嘛，有溜冰场啦，等等啦。其实咧，乒乓球馆咧都几多噶、哦。嗱，乒乓球咧称之为国球啦，其实咧。除咗喺大街小巷或者喺屋邨入面，你会见到呢啲公公婆婆攞塊板抽擊一下啦。其实依家内地啦都好流行啊，一啲透明玻璃嘅乒乓球馆。有陣时你去到一啲商场呢，点解有一啲铺头呢嘩萬人围观㗎，係咪因为有明星喺入面啊，有内地嘅靚仔叫偶像喺入面。并不是啊，可能呢就係两位呢乒乓球好手呢喺入面呢互相抽擊啊，互相抽打啦。啊，跟住咧引嚟咧市民去睇啦，都越睇越多，越注足越多咧。有啲甚话乎咧系寄养啊，入去啊呢个乒乓球馆入边咧，立即摆低钱咧去挑战一番。喂，呢个景致咧，我唔知系咪内地独有，但系都几好啊吓，喺个传递个奥运精神嗰度，特别喺个运动精神伸延入市民嗰度咧，完全咁可以有机会去彰显得到啊吓。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唔知会唔会受到咧奥运嘅热潮所影响啦？自己今日咧起身，礼拜六嘅朝头早咧。拉拉筋先啊，做下啲小运动先，或者可以啊，真係进行啲球类运动先。好耐冇同爸爸攞起塊直板或者环板抽击下啦，不如落去楼下 book 个场打乒乓波咩？绝对可以嘅。如果你话喂剑击难啲，冇嗰套装备，攞个篮球落去射下波，落去街场同人哋三打三。 都可以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奥运项目的。 愉快声任天空任意飞，粤语歌声挑选送赠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倚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 day。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好，听完歌之后呢，阿欧想同大家呢讲下喺下半个钟头呢，即係新闻过后嘅嗰位嘉宾啦，咁係一位女性工业家嚟嘅，咁我哋传说中嘅做工厂起家啦，咁可能你会话啊，今时今日仲有工厂咩？工厂唔係北移咩？係嘅，好多时候呢喺90年代啦，叫做内地经济起飞嘅时候呢，特别多厂呢喺东莞啊、深圳啊等地嘅，咁但係呢佢有趣嘅地方呢，就係佢设厂咗喺福建啦，咁福建嘅物联网又点样可以做到成个互联互通呢？而现今佢嘅工厂嘅产出呢都服务緊好多唔同国际嘅大品牌嘅，当中嘅 QC 又系点呢？嗱，不如咁转个头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就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咧娓娓道来啦。 同人那时刻，对，同人那时刻，对。骑着你坐的车，同颜色，缘分挂到青色，又再细到吹悲，常问我的都是无奇迹。有我的命跟你寻觅，还是老土地，但彼此需要你。其实爱多么远多么近都要愿意的陪着我学习习习仿佛初雪声在远大的城来伴着飞的领色照直跟我学真声 出诗意，诗意，诗意，即使不正经，我乱世之美，无信得很错，还是爱得很对，相信对对的你。还是放胆的追猜想不到底，将我的诗给你认识，其实有几多笑几多喊都要愿意的。 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署署长罗淑佩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过去两个年度收回的滥用公屋单位共5000个，等同一条中型屋邨的规模，涉及50亿元公帑。以火炭進陽村為例，全村大約4800多個單位。他指出，收回的單位經幾個月翻新之後，可即時配房。有關單位較多位於已發展區，部分更加位處市區。他強調，打擊濫用公屋需要繼續做，社會共識亦都很強，令到當局多了線索跟進。至於點樣處理移居內地或者外地但冇交回單位的個案，羅淑佩話：過去近一年，透過物管公司等提供證據，已經收回38個單位。國家隊喺巴黎奧運過去嘅比賽日增添2金2銀3銅，其中一面金牌嚟自跳水男子雙人3米板。黄宗源和龙道一击败一度反先的墨西哥组合赢得冠军。另一面金牌来自羽毛球混双，头号种子郑思维和雅琼组合直落两局21-8和21-11击败南韩对手。赛后王雅琼的男友国家队男双代表刘宇辰求婚，王雅琼答应形容自己人生两条道路都更进一步。网球混双决赛，国家队的张之臻、黄欣瑜盘数1-2不敌捷克组合，他们勇夺银牌，为中国网球创造历史。另外，羽毛球女双和乒乓女单，国家队都囊括决赛席位，稳夺2金2銀。在奖牌榜，中国代表团暂时以13金9銀9銅继续排在首位。港队剑击队在巴黎奥运成绩亮丽，总教练郑少康说，金牌得主江文蔚和张家朗的成功并非一朝一夕，经过长时间训练积累经验才收成正果。郑少康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当年他锐意建立梯队式训练，将运动员分为青年、少年、成年3级培训，保证源源不绝补充新血和有潜质的运动员。张家朗和蔡俊贤等人就是他第一批招揽的青少年运动员。 鄭少康又說，他從世界各地四出尋找世界級教練加盟，組成國際化教練團隊，強調用人不計國籍，最重要是有能力品德，幫助香港運動員不斷進步。他指近年政府對體育投放的資源增加，為全職運動員提供學業保障和獎學金，令到本港可以孕育更多出色的運動員。美國司法部起訴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在未經家長許可的情況之下收集兒童的個人資料，危及數百萬名兒童的安全。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聯手提出民事訴訟，指 TikTok 自2019年起允許兒童使用程式，在未讓父母知情之下收集和使用年輕用戶的個人資料，違反兒童網絡私隱保護法。司法部官員說， TikTok 和母公司字節跳動經常未能夠滿足家長刪除子女帳號和資料的要求，而且在識別和刪除兒童建立的帳號方面政策低效。 TikTok 發言人說不同意這些指控，說指控之中很多與過去的事件和做法有關，但是與事實不符或者已經處理。發言人強調公司有保障措施確保適合年齡的體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封路措施啦。九龙湾宏照道有道路紧急维修，宏照道来回方向近住常裕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咧，请你小心啊。宏照道来回方向近住常裕道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桥底、工业城方向小西湾、顺利落平石启辉楼、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今个暑假二台 DJ 一起走出直播室。 Made in Hong Kong 的李志刚，三五成群的黄天怡，骚动音乐的奔神， 连同资深前辈 DJ 欧瑞强、梁继章同听众朋友近距离见面兼大玩游戏。 记住8月3日下午3点，将军澳东港城1楼中庭，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黎奥运全程投入，仲揾紧边个台有得睇？唔想错过精彩赛事？唔使担心，政府已经买咗奥运会同残奥会转播权啦，等全港市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喺电视免费收睇精彩赛事，为运动员打气。奥运残奥免费睇，全城齐做啦啦队。 可能要幫補，當時可能老豆唔知要做生意嘅時候需要嗰啲嘅資金係幾萬蚊，咁你諗下嗰陣當時唔知幾萬蚊學費，跟住再加埋啲幾萬蚊卡數，咁我度金爭所每人我同我細佬啊都10-20萬啦，但係我同我細佬都有自己傾過偈嘅，唔緊要，都係經歷嚟嘅，都係一個人生嘅旅程，我哋一定還得曬。Hello 大家好，我係阿博林盛斌，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我有个朋友，佢系讲孤岛屿嘅，佢第一次嚟香港玩，你觉得咧，我应该带佢去边度玩好呢？吓？ 佢中意乜嘢先？ 佢份人比较静，平时中意睇书、睇电视同埋睇戏噶。 咁就啱啦，就带佢入戏院睇翻场戏啦。 都好、啊，电影同睇唔睇戏嘅乌都语咧系点讲噶 ？Film Dekan 啦。 想学多啲乌都语嘅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师培 Chinsa Beautiful Sunday。 2024年，原来着衫唔系再讲靓定唔靓，系要讲态度噶。 个态度咯，就系我唔 care 人哋咯。有人讲啦，话今年2024年系时装嘅灾难年啦。以前啲人衬色都系会比较着重啊，但今年就好多人会红色鞋衬绿色衫啊，因为佢哋就系要做嗰种好随意啊，唔 care 人哋系点样睇啊。 究竟着衫点先有态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P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ilton 潘思聪 Lester 洪少贤陪你走进美妙的法语世界。咁讲到法国电影呢， Lester 觉得呢有一系列的电影呢就不得不提、就是这个红白蓝就是跟我们国旗一样的颜色。 红白蓝就胶袋，法国国旗就蓝白红 次数翻转。 逢星期日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陪你睇奥运，陪你听奥运。 我是 Tim， 我是 Jacko， 我是 Nice， 我是 Howie， 我哋是 DJ。 香港电台为所有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我是云浩影。香港电台陪你睇奥运，陪你听奥运，撑港队，撑国家队。 港台奥运三语共用 RTHK Trilingual and Inclusive Olympic Games for All。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原落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咧永星制品厂有限公司嘅周恒董事啊，郑嘉莹啊，同我哋分享嘅 Joy 小生。 早晨早晨， 喂，同你倾下偈先啦。嗱，我知道咧，你同你每次倾偈都话，哎，我咧就系、是、做工厂，我话哇劲、啊，工业家，女性工业家咧，你系我人生入边咧，其实唔系识好多位嘅啫。咁啊，好欣赏你啦，即系喺工厂方面嘅付出勇毅啦，咁样。与此同时咧，就系、是、啊，你三个小朋友嘅妈咪嚟嘅，点样又对住啲厂佬啊，又要对住三？三个化咗龙，依家今时今日有啲亦都系大学毕业啦。我估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想向你取下经喎，再耍。 首先我同早晨先啦，系啦。咁我本身厂咧就系、是、我就喺福建嗰边嘅，系啦。咁、主要其实我系本身系做啲出口生意嘅。咁、产品嘅路线系主要做陶瓷工艺礼品啦。係啦，咁跟住就係、是、主要做啲 IP 產品嘅，係啦。咁然後慢慢我就產品路線一路增加啦，譬如行又做口罩啦，然後咧做口罩啦，咁跟住行依家就轉做首飾啊嘛，即係我幾樣兼埋一齊嘅，係啦。其實我本身係公司九八年成立嘛，初時咧我係夜晚去做嘅啫、哦，即係日頭我日頭翻工，日頭打工㗎。係係係係，咁我就係、是、即係嗰陣時都係一路讀書啦，夜晚會讀嗰啲夜校啦，即係嗰陣時我就係、是、係 poly 畢業嘅，咁、我本身係讀數嘅，係啦，咁跟住我。就出翻嚟做嘢之後咧，跟住就係嗰陣時就係、是、趁嗰陣時時間，我有時公司派我出差啊，即係我哋出 trip 去做Frankfurt 做展會啊，所以我第一個出 trip 係去咗 Frankfurt 嗰邊噶。咁嗰陣時我就係 book 咗個場啦，因為初時嗰陣時咧做展覽係好有用嘅。其實嗰陣時我冇廠嘅，我純粹係外貿啊，即係幫去人哋公司 做 trading 咁樣。 冇錯冇錯， 即係 A to B 或者 to C 咁樣係嘛？係 啦，冇錯啦。你話講係好彩定好啦，定嗰陣時個市場就係咁。總之你有出去咧，就有機會。 有即係冇咁興咩港交會嗰啲嗰陣時嘅，因為啲客通常都喺本地採購嘛。咁、好彩遇到一個德國嘅客啦，係咪？ 你又識德文咁啱？ 德文嗰時其實係啦，講我識少少啦，係 good morning 啊，即係 good morning 咁，係我少少咁啦，係啦，係啦咁啦。咁嗰時就係咁啱，即係你話講係即係幸運啦，定點咧？就係有個客就俾張單我做咁咯。咁 就一步一步咁樣就成立自己公司，呢、這個客亦都成為咗即係初代嘅你嘅一個合作夥伴啦。 冇錯冇錯，係啦。 之前咧，你公司咧都喺我印象中係咪母親節啊嚇？ 冇錯冇錯， 係母親節，就同啲禮餅鋪啦，可以咁講啦。就你哋咧就喺個禮餅盒入邊咧就有啲禮餅啦，入邊有條首飾鏈啦，就多謝母親嘅母親節巨獻嚟嘅咁樣。喂，可唔可以講多啲呢啲？哦，幾新興喎、即係由工廠噶，可能我哋舊時成日諗住工業家，即係或者工廠 A to B 做咗啲製成品，點樣做埋個 B to C？我見你近呢個十年好想有發呢一個叫做南海出嚟，講嚟聽下好嘛 ，Joyce 啊。 其實本身咧頭先講啦，譬如我係做開啲工藝禮品嘅大品牌嗰啲代工啦，係啦。咁我係踏出呢個第一步啦，就係咁啱啱頭先阿 Ollie 提及，譬如關於母親節嗰邊，其實咧我做咗兩次，今年係第二次，舊年係第一次係母親節。咁我就同一間即係連鎖嘅西餅店啦，係啦，都有全港都160多间啦，係啦，係啦，咁就我就同佢係兩次咁連續做呢個母親節嘅禮品啦。咁初時我哋傾嗰陣時覺得，好似西餅同我哋首飾有啲咩關係咧？有啲咩即係好似好即係大家好似即係因為兩個界別好唔同係咪先？我西餅唔會買首飾咁咪先？咁但係就係話，因為 即係同埋我諗住買西餅買10-20蚊嘢啫，你叫我買咗幾百蚊嘢喎，係咪真係得㗎？嗰個聯動係咪真係得㗎？咁樣係咪？係 啦，冇錯。我記得係第一次我十日之內咧，我哋賣出咗咧係5位数， 哇！ 即係啦，係十日之內。咁跟住再問我補貨啦。咁我哋嗰時係即刻再補貨，再做第二批啦。係啦，咁其實咧這個思維嘅構思係點樣去做呢點樣咧？其實初時咁嘅，因為我本身係就譬如我哋當然啦，首先我哋我個客啦。就睇到我哋嘅設計方面啦，我哋設計即係產品嘅質量啦，加埋個包裝成個佢得。即 有啲特別， 有啲特別有特別係啦。咁當然啦，頭先講啦，除咗我你嘅質量包裝，再加埋個性價比，因為呢個都好重要嘅，即係三樣嘅加埋。 今時今日，譬如帶飾品啦，其實都幾唔同嘅面向。嗱，比方說啦。你之前咪有睇阿嘉朗打劍攞金牌嘅， 係冇錯。 其實佢攞金牌都有帶 accessory 嘅。我唔知有冇留意到啦，咁好多香港女仔都話：，哇，原來阿嘉朗、阿劍神都係戴 accessory 啊，咁樣，咁係，大家唔好成日局限咗男人唔可以戴啲 accessory 咁樣咯。咁我覺得都可以開發下啲男仔嘅面向嘅。最後啊，我真心想問埋呢個問題，其實你嘅企業可能喺內地都已經大展拳腳啦。嗱，香港嘅部件就喺個 retail 零售嗰度都想多做少少啦。我自己以本節目嘅面向，我就話啊，其實灣區都有好多唔同嘅商場。咁你特別係依家香港好多朋友都鍾意去深圳消費啊，去珠海消費啊，有冇諗住下一兩間嘅 pop-up store 已經去到內地嗰度去再開呢咁樣？ 呢邊都有去諗㗎，因為其實呢我覺得譬如因為我哋香港同即係內地啦，譬如我哋大灣區呢邊呢，我哋係即係好多唔同嘅機遇，我哋去咗即係去一齊合作去做啊！咁因為咧，我兩邊嘅地方，即係好似香港同事啦，同我哋福建嗰邊啦，即係兩地咧，大家唔同嘅文化，咁就各自發揮各自嘅優點。係啦，你明唔明？即係譬如康，即係頭先咁講啦。譬如康，我即係譬如市場方面啦，我覺得係因為係即係無論係嗰、那個即係當地嗰邊啦，譬如康當地嘅政府頭先講，好似頭先我哋講去買地啦，係咪先？就有時就我哋就係入咗去嗰邊咧，即係去翻灣區嗰邊發展啦。因為即係無論係資源方面，大家好共享啦。咁好多方面，譬如行市場或者我的產品都係迎合翻去嗰邊，即係個文化各方面，大家嘅喜即係客人嘅喜好入去設計咯。所以我覺得灣區嗰邊，我都係好期待係去翻我哋即係將我零售呢邊就去。 係啦，喺嗰度擴展過去啊，嗬！咁啊，真係啊，嚇！咁係喺沿海嘅城市啦，喺福建嗰度咧，就做個生產線落嚟香港，香港打翻去大灣區。咁好似畫幅畫就容易啲畫得到個戰略版圖啊咁嘅意思。好多謝 Joyce 今日上嚟我嘅節目啊嚇，咁多謝曬，拜拜。 拜拜，多謝多謝。 現時雨夜遙望窗外沉默的天際，問蒼天可會知？

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啊，同大家讲一个新嘅资讯啦，国家移民管理局咧公布啦，即日起咧就实施咧港澳地区嘅外国旅游团入境海南144小时嘅免签证政策。咁你可能会话系乜嘢嚟噶？咁样咁同大家可以进一步认识啦。首先咧，成个计划咧，香港特区政府咧非常之欢迎呢个新嘅签证政策嘅，因为认为咧可以进一步啊促进香港同埋海南旅游城市嘅融合啊。为到两地的旅游合作注入活力，听到你呢度，你一定知道大概件事会系点啦。即系咧，国家移民局咧就指出啦，同中国建交的国家的公民咧，只需要持有佢哋当地的普通护照嚟到香港、澳门之后，经香港、澳门的合法注册的旅游社的团体啦，或者叫旅行团啦，入境海南咧就可以咧免办签证停留不超过144小时啊吓，咁样咁即系咧将香港同埋澳门咧作为对接世界嘅窗口啦。咁只要你喺香港或者澳门咧 join 旅行团 ，join 完之后咧就都可以顺便搵埋海南，咁样就有一个互联嘅生态旅游圈咁样咯。哦，都几有趣，我觉得呢啲联。亦都真係發揮到咧成個嘅碑啦，即係大灣區啊嚇，一個互聯互通啦，仲可以通埋去海南添啊嚇，睇下嗰個旅遊產業鏈啊點樣可以擴展到咧整個中國啦，以至成個廣東省咧可以互聯互通咧，呢個咧都係好重要嘅咁樣。咁睇到咧有啲旅遊集團啊，講緊大嘅上市公司企業嚟噶嚇嘅副總裁咧就表示啦，根據咧佢哋嘅海外平台數據咧。今年以来咧，海南省嘅入境订单咧增长咗84%啊！咁啊，同期咧由香港同埋澳门地区入境海南嘅订单咧，同样咧增幅达到60%啊！咁所以都几多下噶。咁可能你会话，喂，去海南岛旅游嘅外国旅客入边咧，新加坡同埋泰国同埋咧南韩咧系占最大比率嘅咁样。咁所以呢一样绝对系可以帮助到香港旅游业界咧，起码生意都有机会做。多少少先啦吓，讲到旅游，礼拜六有冇兴趣自驾游啊？北上玩一玩啊，消费一下。如果你都有咁嘅计划咧，记得咧有充足嘅准备，系啊，唔好上到去咧先，再用手机 search 啊，边间嘢好食啊？啊，边度可以买嘢啊？去嗰啲连锁超市嗰度，人哋会员制咧，你去到门口咧，先绑定个会员咧，咁就用多咗好多时间噶啦。你都知道香港人出去玩都系争分夺秒噶嘛。希望大家有个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世界太快，有事物被记载，叫我放弃没理智的爱。送所爱不该，无力挽救结局被放纵，酒精中毒就让我失控失重，可会抹去悲痛，苏醒过后寻觅证据，方知道旧地被占据，失守了诺言未重聚，已变去made up。做过纪念碑。